还是背景轻舟点出尾声，剩我一人飘，想飘往幸福处，星星挂夜空，却没气力撑到那么远。人情再花不开，春天过后要等待，情人在心不在，哪有动情是意外，默然忘了当初怎决定相爱，相爱的心终于都变做感慨，为何遇上最 之月亮雪开始，我哋朝头早清晨爽利嘅节目啦。翻嚟嘅时候咧，都仲系夜晚嘅夜空咁嘅感觉吓。但系其实准备接收啊，准备系即系迎接呢个大自然嘅一个初升嘅时候啦。咁就嚟咧，就太阳出来了，展开一天嘅工作。星期一都系要你翻工啊，准备嘅嘢嘅日子。又或者可能你在家工作都唔定，始终都系要工作啦。屋企又好，喺写字楼好，你都系要做嘢嘅。而家可能已经习惯晒噶啦，在家工作都即系知道点样样嘅一个运作。咁虽然咧，可能有啲嘢咧未够全面，始终咧都好似系喺屋呢个翻工嘅 office 嗰度做嘢啱啲。咁乜嘢都系要尝试，乜嘢都要习惯。呢、这个尝试都好耐啦，呢、这个新常态嘅生活。咁希望我哋大家都迎接而嚟嘅，嚟紧呢个农历新年之后咧，一切就除咗即系呢个新嘅一年，即系随住新嘅一年咧，所有旧嘅嘢咧都同我哋 say goodbye， 拜拜。呢几日咧天气都几暖下噶嘛，但系开始话凉啲嘅咧就系、是、星期三咧。风势会较大，同埋稍凉啊！现时气温17度，今日最高预测大概23度。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只感到情怀乱。 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怀念往年，爱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我哋都怀念梅艳芳佢嘅一颦一笑，佢喺舞台上嘅举手投足都系充满自信地，佢一个即系成功嘅表演者嚟嘅吓。刚才嘅歌曲《似水流年》，时间5:18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中国东南沿岸天气系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听日系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咧会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

也许当千的痴未完，讲的讲未完，曾被逼吹熄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不舍弃都在度打转啊！所以就令我想起呢首歌啦，陈美玲《Patch Up》欲断难断。刚刚听的 Pat Chan 陈美玲啊，那个就不是 Agnes Chan 陈美玲啊，歌曲名字《欲断难断》啊。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nd a million tomorrows.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s been mine today. I can't be contented with yesterday's glory.I can't live on promises, summer to spring. Today is my moment, and now is my story. I'll laugh then I'll cry, but I'll s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your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nd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s been mine today.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埃及批准紧急使用由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药厂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药品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对疫苗已经进行必要评估，确保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批准在埃及紧急使用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获得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技术授权的疫苗。埃及订购2000万剂，首批5万剂已经运抵首都开罗。另外，埃及上个月2号正式批准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的灭活疫苗，日前开始为医护接种，已经有1315人接种。100岁的英国二战老兵穆尔感染新型肺炎入院，他的女儿表示，穆尔过去几个星期有肺炎病征，确诊之后入院治疗，但是并非进入深切治疗部。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坚毅抗疫，启发英国，希望他早日康复。穆尔去年4月拎住助行架，在家的花园行了100个圈，为医护人员筹得3300万英镑，远超过1000英镑的目标。穆尔成为英国抗疫坚毅的象征，其后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欧盟不满俄罗斯南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表示，在支持纳瓦尔尼的示威入面，出现南部和不必要的武力，应对示威者和在场记者，促请俄罗斯履行国际承诺。俄罗斯全国多处有民众上街，要求当局释放纳瓦尔尼。有监察组织说，警方拘留超过4400人。纳瓦尔尼的妻子在首都莫斯科被捕。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和远东城市海参崴都有同类抗议活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间酒店遇袭，门外发生怀疑汽车炸弹爆炸，武装分子和政府军博火，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怀疑是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的一批武装分子，先在酒店入口发动自杀式袭击，随后冲入去开枪扫射，和随后赶到的政府军博火。目击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听到巨响，酒店入口升起浓烟，政府军随后和武装人员搏火，索马里青年党承认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冷。今个礼拜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 將軍澳、天水圍、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又一个朝头早开始我哋一天嘅工作。一日之计在于晨，可能好多朋友都一路陆陆续续起身，精神抖擞地迎接呢一天啊！呢一日咧就有一个新嘅月份开始，2月1号啊，2021年2月1号，眨下眼就真系就快过年噶啦。咁啊，过年咧点都系一个重要嘅日子嚟嘅，又代表亦都系送旧迎新啦。屋企做下大扫除都啱啊，因为而家大家都要求系健康，健健康康，包括咧都系窗明几净啊。有啲嘢唔要嘅咧就掉咗佢啦，又会出现断舍离嘅情况。咁有啲咩要置落你个家居里边咧？就喺新年嘅时候，有啲人咧就中意一啲盆栽啊，一啲水仙咧就一早预备晒咁样样，准备迎接呢个新年。就算冇咩新年气氛都好，嗰、那个气氛都系在你自己心中，一家人齐齐整整已经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啦。嗯。5:37啦，室外气温上升咗到18度啊！ 童年时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骂为何我这样失常？耳旁人仍痴痴。 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 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心近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些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有三个人啦、啊，林子祥、刘天南，仲有当各位小朋友思思啊，呢首歌叫《三人行》，三人行，三人合作去做一啲事咧，大家都要更加合作愉快。如果大家是夾粉做一個 project 啊，或者做生意啊，都要一個和諧啊，唱歌都更加啦，是但邊一個突出咗咧都唔好啊。讲求的是一个整体的合作，如果你个人的时候呢，当然都不是说怎样突出的，都是跟照返那隻歌怎样要求，或者那件事的怎样要求，尽你的能力是将件事做到最好。三人行，时间5:42，你听的是有四个台联播的清晨爽利，以往就是一台和五台联播，但在疫情关系的一个特别情况呢，都有成个零月的时间呢，大家都听的这个清晨爽利，就是包括了以前在二台啊，可能听的另外一些节目啊，普通话台都是啦，现在暂时有四个台，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早上5:00-6:30都是收听这个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也多谢你们的听众朋友继续的支持了。也都在每一个星期里面，我都会是拍一条片就放了上去 Facebook， 钱佩卿这个就是专业清晨爽利的书你就看到了。昨天就上载了一条片，这条片就所讲的就是讲的都是要运动啦，因为有雷洪德博士就提醒大家做运动的好处，就讲这个行楼梯健身心。行楼梯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随之而呢就很多一些反应呢就讲返出来，就是说行楼梯个膝头哥呢唔得喎，好痛㗎喎、哦、会伤㗎喎、哦。我哋正正喺条片里面呢都有讲咗呢个问题出嚟，都有讲咗个解释嘅雷博士。详细嘅情况呢你星期三呢就可以去继续听㗎。咁话行楼梯膝头哥伤呢就係、是、呢、这个系一个谬误嚟㗎。如果你越唔去做呢仲越面对唔到呢个问题。咁有呢个情况如果真係觉得好严重嘅呢就要去睇下医生啦。并不是行楼梯令到你伤膝头㗎。条片如果大家未睇过呢就可以上去清晨爽利，就钱佩卿有一个即係专业里面有个清晨爽利呢你就睇得到条片㗎啦。时间5:44啦，今日天气方面呢就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

咁啊，喺二月一号啦，踏入呢一个月份咧，就有一啲嘅节日，我哋系需要去好好开心咁庆祝啦。无论咩情况之下咧，日子都系要过嘅，都要用一个开心嘅心情。咁啊，首先咧，我哋就会有农历新年嚟啦。农历新年咧，哇，即系如果以往咧做开好多嘢嘅朋友咧，觉得都需要噶啦，执拾家居啊，买啲贺年嘅用品啊，或者啲食物嘅嘢啊，帮装饰布置啊。拜年咧，啲手信咧，今年会唔会真系烧炉？会比起以往系即系少啲啦，因为已经系大家系叫少出街啦。拜年咧，如果你成棚人咧，又唔啱啦，你都就有一个社交距离会好啲。就算系亲人咧，虽然系亲人啊，都系大家要有啲嘅避忌，知道现时呢个疫情嘅情况咧，都系守翻个规则，都系戴翻口罩咧就啱啲嘅。我都话啦，有朋友咧屋企咧就开四方城打麻雀喺屋企，都会系戴翻个口罩。是都是觉得是一个安全卫生至上，即是这样做呢才希望是能够真的做到清零啊。咁嚟緊呢就喺下个星期啦，其实即係好快喽。下个星期四呢就年三十晚啦，星期五呢就年初一，星期六就年初二，今年因为年初三喺星期日嘅时候呢，咁所以就补返个假期呢，係喺年初四礼拜一呢都喺呢个假期。咁而14号年初三嘅时候咧，就适逢咧就西方嘅情人节。通常过完西方情人节咧，又会有呢个中式嘅情人节啦，就会喺15啊嘛，年宵嘅时候，即系元宵嘅时候，就系喺月尾到嘅时候，即系喺呢个月份里边咧，都有好多嘢咧，大家有啲借口令到自己开心快乐，食下过年嘅食品啊，西方情人节啊食下朱古力啊，东方嘅情人节啊食下汤圆啊等等。我哋点可以食得健康咧？咁喺我哋一路嚟紧嘅呢一两个星期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都会讲翻呢啲嘢，譬如星期四开始咧，林思维就会讲下农历新年一啲健康嘅饮食秘诀啊。而喺礼拜三之前咧，即系礼拜三个日子咧，就系雷博士就会讲下行楼梯有健健康康啦。咁而崔博士都会继续咧，真系好怡情养性，好写意吓，绘画怡情论养生呢啲情况咧，其实喺嚟紧嘅。Facebook 大家都將會見到一啲係有過年氣氛嘅一啲嘅情況，等大家都係感受一下。咁啊，譬如話喺仲有葉君耀啦，葉君耀嗰度咧，我哋就會出去一啲外景嘅地方咧，講下我哋點樣辦年貨嚇。葉君耀咧今日咧就會係出現啦，呢個月份係佢啦，就會講下大館，佢之前都有講過。大館嘅一啲嘅歷史，咁而家就講喺大館嘅一個藝事展覽啊。早晨啦，时间5:52嘅时候，气温18度。 最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不死，必将再与你一起，恋爱10万个世纪。最爱的如若你。敢孤单和伤悲，请把你两眼关起，准我在思海里飞，求明白这浪人是为你赴东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会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必就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都真，知否爱你有多深，海也未及这么深，这一生和下世都盼有缘与份，可否再听你声音，可再互相的抱紧，求明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就已经是天光的时候了，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2021年2月1号，2月1号，农历是12月20日星期一。现时时间6:08，今日天气咧都系比较暖啲嘅吓。今日咧会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大致系天晴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系大概系6啦，强度系属于高。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兴身边咧就系Dan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次次见到你或者系钟仔啊，钟志光嘅时候咧，我都话好耐冇见啊，因为你哋两个卡啦卡啦，一个月一次咁轮到你啊嘛，所以咧冇见你哋咧就梗系成个月啦。 系。 同埋加上咧，好似喺2021年都过咗一个月啦，我咪觉得好似好耐都冇见到你咁咯。 同埋喺抗疫期间咧，每一日都好似好漫长啊，感觉上。以前的一个月和而家的一个月好像是有些分别的。 而家在家下，即是在家，是不是有些度日如年的感觉？ 是啊，那么更加要积极想想怎样好好地运用时间，怎样更加精准和充实啦。 是啊，那么在去年和今年一路大家都过着这个疫情的生活，计计埋埋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又叫做没了圣诞节啦。现在还有大概12日到啦，12号就是年初一啦，又呢个农历新年啦。似乎大家好似觉得今年嘅过年咧都一样冇气氛噶啦。 唔紧要，听多啲清晨所嚟得噶啦，有我哋啲节目娱乐下大家吓。 咁其实咧喺度，我想讲嘅就系我哋生活喺呢个世上，其实好多时都会面对一啲变化万千嘅嘢。有啲嘢系我哋估计唔到、想象唔到嘅时候。我哋又改变唔到一个世界嘅时候，唯有可以改变嘅就是自己嘅心情。 是啊，改变世界之前唯有改好自己啊嘛。 咁上次咧，我记得咧就同你喺12月份合作嘅时候咧，你有介绍过有希腊人啦，同埋瑞士人啦。咁今次啦，呢个2月份啦，你会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咧？ 哦，艺术展览啊，嗱，由旧年12月到而家啦，本人咧都系处于高度防疫状态啊。咁留喺屋企咧，其实咧都可以去睇下世界各地嘅艺术馆啦。嗱，因为咧佢哋好多。都是对外开放。 是对外开放、 哦、即是在网上将艺术作品对外开放免费任人看。 哦，这样就明解了。其实这个做法又挺好的、哦、就算留在家里都不会很闷嘛、 啊。好还好，始终现场去看实体当然会好很多啦。今集清晨爽利就介绍大家有机会亲身去看的艺术展览、地点就在中环的大館 藝術。你經常都會介紹藝術，但我成日都擔心藝術會好像有少少抽象和很難明白，是不是？ 會的，會有少少抽象，少少難明白，但因為抽象就讓自己的腦子運動一下，發揮一下想像力，看自己不太明白的東西都有好處的，就是擴闊視野，保持住強烈的好奇心。咁迎接新的一年，每一天做人都會積極啲。呢啲是我從藝術得到的少少得著。 啊，咁都非常之正面。嗱，頭先你所講的有幾點，包括話個腦筋去轉動一下啦，運動一下啦，有呢個強烈的好奇心，同埋做人都會積極啲咧。呢啲都是一個正能量啊！ 咁其實咧喺阿 Dan 嘅意思咧，你今次所介紹嘅一個藝術作品啊，會唔會好似透露少少有啲嘢你其實都唔係好明白咧 嚇？其實每個人嘅理解咧都會有所唔同嘅，我都會咧嘗試簡化內容，亦同時咧唔會劇透啊，留翻啲精彩部分咧俾定眾咧自己去睇下了解一下嘅。而今次咧，我會介紹兩個藝術展覽，其實咧喺大館咧同一棟建築物裏邊嘅，叫做賽馬會藝坊。 咁即係話咧，去呢一度參觀咧，同時可以睇曬兩個藝術展覽咯。 係啊，嗱，好方便噶，嗱，參觀藝術博物館同埋咧任何啲展覽咧，我都好似行商場咁嘅。先上就後落，咁咧我就先介紹咧，嗱，位於上層嘅藝術家作品啦。嗱，呢個展覽咧叫做黑黐。 嚇、啊？黑黐好似我哋打黑黐個黑黐， 冇錯啦！嗱，聽個名咧都好過癮噶。嗱，呢個藝術家咧就叫做 Mika Rotenberg， 咁咧我就叫做 Mika 啦。嗱，佢係阿根廷出世啦，喺以色列長大，而家咧就住喺 New York 嘅。嗱，根據現場咧免費派發嘅場刊咧 ，Mika 製作嘅藝術品咧入邊咧係咁樣描述嘅。 佢結合影片裝置同雕塑，創作引人入勝而嚴謹的藝術作品，題材涉及當代超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商業和價值。他的藝術實踐參考了電影和雕塑手法，聯繫不同的物件和地方，以嚴格的剪接技術編織出精緻奇幻的視覺敘事，往往帶有顛覆的力量。身為國際級的藝術家，他在世界各地舉辦過很多展覽，當中包括紐約新博物館、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和巴黎東京宮等等。 Mika 在大館的賽馬會藝坊所展出的四件作品屬於微電影，長度大概三分幾鐘至26分鐘不等。為了避免劇透， Dan 所謂的劇透就即是講完劇情出來， 我只會分享令我難忘的畫面，至於來龍去脈我是不會講的，留回聽眾自己如果有機會自己去看看。 Dan 究竟什麼的畫面画面令你难忘咧吓？ 先讲第一个微电影先啦。嗱，一间餐馆一睇咧就知道系华人开噶啦。细心啲睇咧，亦睇得出咧地点一定唔系香港、台湾又或者大陆，一定系北美洲。 点解你咁肯定咧？ 因为餐厅入边好多布置咧都有英文字噶，仲有咧放喺台面嘅餐具啊。 咁啊，梗系唔系我哋中国人用嘅筷子啦？ 冇错，系放咗刀叉。 哦，咁咧就好明显咧，就要吸引嗰啲食客咧系外国人，唔系华人。啊，咁點解呢間唐人餐館又咁吸引啊 ，Danny 咧嚇？ 因為感覺好錯亂啊！ 喂，咪先，嗰間係唔係真係唐人餐館先？ 係，又唔完全係啊！ 咦，喂，有啲圓喎，即係點啊？ 即係咧，如果有得揀咧，我哋華人咧又點會入呢啲俗稱所謂嘅咩咧？呃鬼佬嘅唐人餐館啦，嗱，一方面外國人真係有呢個需要噶，去唔到華人為主要人口嘅國家咧，但至少咧去呢一類嘅唐人餐館食飯啊，滿足到咧對華人文化嘅好奇，唔係真嘢，但至少可以頂住忍先啊嘛。 你咁樣講咧，又令我諗起咧，即係有啲外國人喺香港生活咧，佢嚟到香港咧就好中意去呢個中環蘭桂坊。就好似翻咗鄉下咁樣。 咁我都識好多外國人咧，就最怕蘭桂坊嘅，反而咧中意香港嘅大排檔啊，同街邊小食。有個好出名嘅德文教師啊，甚至喺大陸咧學到一口流利嘅普通話，嚟到香港咧就學埋廣東話，積極融入。 咁頭先阿 Dan 所講嘅嗰套微電影嘅大概嘅內容啦，咁另外一套係點啦嚇？ 就影住咧內地一啲商店嘅。 咁有啲咩咁特別咧？ 特別在咧嗰啲唔係普通商店，而係做 wholesale 即係批發啦。 哦，即係好似我哋香港深水埗嚇嗰度嗰啲紐扣店鋪咁嚇。 冇錯啦，普通市民咧買紐扣咧唔會十磅十磅咁買噶嘛。嗱，批發店鋪咧目標嘅對象咧係商家，又或者時裝設計師啦。嗱 ，Mika 呢套片咧就係影住咧唔同商品嘅批發商店。嗱，有聖誕燈飾啦，炮竹煙花啦，膠花，甚至吹氣玩具都有嘅。 咁點解你會中意呢啲畫面呢？ 因為應節嗱，嗰個展覽咧嘅初期咧就接近聖誕節，尾聲嘅時候咧即係呢排啦嚇，又接近農曆新年。 係啊，十二號就已經係過年啦嘛，都好近啊！ 嗱，普天能夠同慶咧，人嘅參與當然重要啦。嗱，同時咧亦都需要大量貨物，好多時都係啊中國製造啦，所堆砌所謂嘅節日氣氛嘅。嗱，我自己咧就有個問題啦。同樣被貨物圍繞住嘅批發商店啦，點解咧令我覺得窒息嘅？相反佈置住屋企啊、商場啊，我又覺得好温暖嘅喎。 不如你自己開解啦，點解咧？ 嗱 ，Mika 咧就係能夠好諷刺地咧呈現呢個充滿矛盾同埋奇幻嘅世界啊！嗱，仲有一幕咧又係好正嘅。嗱，呢一幕咧應該係發生喺大陸啊或者一啲東南亞國家嘅，咁係一個人工珍珠工場个个女工人由撬开蚝壳啊，到筛选珍珠，不断重复又黑板嘅工序咧，令人难以想象咧，一粒粒咧好靓，象征财富优雅嘅白珍珠背后原来嘅来源啊，同制作工序啊，系咁令人窒息同埋惋惜嘅。 即系其实睇咗之后会有少少唔开心，可能系咪咧？ 会噶，都会有少少噶。 咁其实咧就你讲紧嘅呢套嘅微电影啦。即不單止係呈現喺視覺上嗰個美，其實咧背後咧就係一個極具社會批判性。睇完咧，你話有啲唔開心，可能係有少少揞住，係咩咧？因為你會重新去思考人生嘅種種問題，係咪咧？ 係啊，嗱，上層嘅藝術展覽就介紹完啦，依家咧就下一層嗰個咯。 係，喂，其實真係好方便啊！上層嗰個叫黑黐啊嘛，那個展覽啊，咁啊上一層去完到落下一層咯。咁下一層係咪有第二個藝術家嘅作品啊 ？Dan 係，仲要同樣喺大館嘅賽馬會藝坊，叫做 Francis L 啊。咁咧嗱，簡稱佢叫做 Francis 啦。嗱，佢嘅作品咧有實物、影片同埋繪畫嘅。嗱，當中有套微電影咧，叫做《遇河之前》。莫过桥， 咦？即系字面解，好似我见到条河之前就唔好过桥啊！ 嗱，根据展览现场免费派发嘅长刊咧，呢套片嘅内容咧大概系咁嘅。 直布罗陀海峡系欧洲同非洲之间一条阔13公里嘅狭窄水道，经历过不少纷争同大规模人口迁徙。自古以来，呢条地理分割带反映咗连绵不断嘅冲突、竞争、意识形态嘅差异同分裂。Francis 咧系想喺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用船只喺水面整一条桥。佢安排一大班小朋友排成一条线，从西班牙同摩洛哥走入海中心。每个小朋友的手拎住一只用拖鞋改造的模型船，他们在水中嬉戏雀跃，这个活动令到他们很开心。正如 Francis 所说，我们所做的并非是构建一个故事，而是搭建一个情景，一班小朋友和海浪一起跳舞。 嗱喺呢個展覽現場咧，係睇得翻咧嗰啲用拖鞋做嘅模型船嘅。嗱，大家聽眾咧，如果有機會真係要去睇下，嗱，其實呢個海峽咧，其實一直咧都係有好多咧中東國家嘅難民啊，逃去歐洲嘅主要路線嚟嘅。咁當中咧唔少被海浪吞噬噶，而 Francis 咧就將原本兇險嘅逃生路線咧，以藝術方式咧化為小朋友嬉戲嘅地方啊，充滿歡樂之餘。又是好像 Mika 的微电影一样，有少少社会批判的。 即是估不到一个艺术展览，一些微电影 原來是可以這麼有意義，又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又值得我們反思。如果聽眾朋友是想去看這個展覽，在疫情之下其實有時咧都唔知道有冇得睇噶嘛， 係啊，咁其實咧大館嘅有關人士咧同我透露過啦，呢、這個展覽咧應該會延長到二月尾嘅，但係咧亦都要必須咧跟隨政府嘅指引啦。有興趣去睇嘅聽眾咧，最好都係去大館嘅官方網站睇下最新情況。嗱，佢哋嘅網站咧係 taikun.hk T A Ikwun.hk， 如果想看就去 check 下啦。 好 啦，咁啊，讲完咗呢个展览咧，阿 Dan 喺临尾嘅时候有咩歌去配合咧？ 嗱，呢集介绍嘅艺术作品啦，嗱，涉及跨文化、跨种族嘅，嗱，不如就分享一首咧，因为中国功夫而启发嘅英语流行曲啊，卡德勒嘅功夫 fighting， 嗱、歌词咧就够生鬼啦，旋律咧亦都好醒神噶，啱晒朝早听，希望大家中意。 呢、這个歌咧，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 啦，七十年代金曲啊， 系啦，功夫 fighting， 系啦。 好，今日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见你啦，华客，拜拜， 拜拜。 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 心爱的香烟，燃用着脚底的软剪，酒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见。 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如果你醒了睡不回在床上，就没有浪费时间在床上算了。起身展开一天的工作，伸展下你的筋骨。室外温是18度，今日最高23度。 有一份寒冷的天，在落每天四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哇！我哋仲记得哥哥呢唱呢首歌嘅时候个台风系嘛？无心睡眠系啦，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听日咧星期二咧，我哋就有崔树汉博士讲下绘画怡情论养生嘅。而家系18度嘅温度，听朝早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社会医学学院成立的香港控酒联盟在最新一期香港医学杂志发表立场声明，呼吁政府和各界采取行动减少和酒精有关的危害，包括建议政府调高酒精价格，降低酒精的实际供应，以及限制各种形式的酒精广告等。联盟业务秘书程卓端表示，酒吧暂停营业正是推动改变饮酒行为的良机。召集人麦善平说，酒精和烟草一样都不是必需品，控烟工作有很多经验值得参考，外国不少地方都会规管广告。欧盟不满俄罗斯南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表示，在支持纳瓦尔尼的示威入面出现南部和不必要的武力应对示威者和在场记者，促请俄罗斯履行国际承诺。俄罗斯全国多处有民众上街要求当局释放纳瓦尔尼，有监察组织说警方拘留超过4400人。纳瓦尔尼的妻子在首都莫斯科被捕。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同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和远东城市海参崴都有同类抗议活动。100岁的英国二战老兵穆尔感染新型肺炎入院，他的女表示 穆尔过去几个星期都有肺炎的病征，确诊之后入院治疗，但是并非进入深切治疗部。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坚毅抗疫，启发英国，希望他早日康复。穆尔去年四月拎住助行架在屋企的花园行了100个圈，为医护人员筹得3300万英镑，远超过1000英镑的目标。穆尔成为英国抗疫坚毅的象征，其后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间酒店遇袭，门外发生怀疑汽车炸弹爆炸，武装分子同政府军博火，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怀疑是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的一批武装分子先在酒店入口发动自杀式袭击，随后冲入内开枪扫射，同随后赶到的政府军博火。目击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听到巨响，酒店入口升起浓烟，政府军随后同武装人员博火。索马里青年党承认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第四次围封指定地区或者大厦，昨晚将来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列为受限区域，居民或者逗留人士要在凌晨两点前接受强制检测，预计今朝七点，即是大约25分钟之后完成行动。新闻天地记者已经到了现场，一阵同佢倾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和香港医护联盟的调查就发现，36%的受访市民未决定是否接种疫苗，而33%的市民就说不会参与疫苗的接种计划。学会方面究竟有什么建议呢？一阵讲下。 特区政府由昨日起不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英国就给 BNO 持有人申请签证安排。港澳办和中联办就发声明，强烈谴责英国违反承诺，想将大批港人变成二等公民，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一阵讲下。 近年有不少香港人都选择移民去台湾，不过有当地的移民公司就透露，去年底开始接触到的个案都再没有大陆出世的港人，而且是